关键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拉班，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顶一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手边开着花匣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876资讯。首都博物馆与江户东京博物馆作为中日两国首都的城市博物馆代表，共同策划的都市生活18世纪的东京与北京展览昨天在首都博物馆开展，并将持续到10月7号。来自两座博物馆的181件套文物将为观众直观地展现日本江户时代和中国清朝康雍乾盛世时期的文化生活异同。来听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一走进展厅，几句日本古风的音乐就会把人带到近300年前的东方世界。这一展览去年在日本东京开展的时候，来自首博的展品占了其中2/3，而这次北京站的展览181件套展品中有112件套是来自日本的。展品从宏观城市功能与规划，到百姓的城市生活，再到丰富多彩的城市艺术，多视角多维度地展示了清前期盛极一时的北京和幕府时期繁花似锦的江户。在展览中我们可以看到鸟瞰视角的江户城全图，也能看到北京朝阳门城楼的模型，以及正阳门城楼屋脊上的镇雾藤匣，能看到日本戏剧中青楼女子的华美和服，也能看到北京旧时京剧戏班的老生行头，日本街头的扇子铺、和服铺以及醋店的招牌，与清代北京江湖游商的各类响器相映成趣。观众们可以看到居住、服饰、经商、节日、育儿、教育、娱乐等7个展示组，通过对比的展陈方式展现两座城市各自的特点与风情、共性与特性。从大量日本文物中也不能看到汉文化对于日本文化深深的影响。展览将持续到10月7号，面向观众免费开放。 继续来关注展览展会方面的消息。2018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开始到19号在北京易创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哈工大机器人集团、 ABB、 西门子等15个国家160多家国内外知名科技企业及科研机构将全面展示人工智能系统、工业服务、特种机器人等最新成果。巧木造化亿万千，漳州木偶雕刻作品展正在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举办。漳州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自唐以来历史文化积淀深厚，民间传统艺术绚丽多彩。漳州木偶头雕刻是木偶戏道具制作中的一门特殊技艺，是福建省漳州市的传统民间工艺美术，于2006年被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日美术馆正在举办2018博洛尼亚插画展，本次展览将展出今年博洛尼亚插画展获奖的76位插画师的375件作品，呈现当代全球童书插画艺术的最新发展。本届插画展的主题为做儿童美学的启蒙者，是博洛尼亚插画展连续第3年在中国举办巡展。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3到4级，阵风是6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多云，西南部分呢是有分散性的阵雨啊，转晴，东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林德水的工资要装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趣。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 细说人生， 李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小张，来北京五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各位在下午的时光依然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四点有戏。大家好，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这不带班的这个状态确实不太一样啊。 啊， 昨天带人说剧，然后追剧啊， 嗯， 追得很辛苦啊。 这一口气看了40多集是吧？ 40多集， 这口气差点没上来。 这口气又憋回去了。这说那剧最近确实很火啊，昨天跟米夏搭了一下，说那个《延禧攻略》。 哎 啊， 但是我跟你说，那个攻略呀， 嗯， 它只适用于后宫生活啊，你要把它换一个环境，这些所有的攻略全都不好用。 嗯，我不想换。 哎，你不想换，有时候啊，哎，这个世事无常啊啊， 今天遇着你了。 哎呀，我跟你说，真的，你保不齐是不是？你哪天是吧？你去旅游啊，出行啊， 啊， 是吧？ 嗯， 一下子是吧？眼睛一闭一睁，一天过去了是吧？眼睛再一闭一睁，妈到荒岛上了。你这谁能预料的好？预料到啊，对吧？那么最近我们看到有一个这个故事啊，叫《一出好戏》， 嗯， 就是黄渤的导演处女作，讲的就是这么一个事儿啊，一个公司团建啊，现在这词儿特流行是吧？ 对，所有电影里边都用。 哎，团建呢，就是出去这个进行培训吧， 团队建设、 企业培训啊，那么也是顺便的玩一玩啊。结果这个到了这个荒岛上之后呢，哎，就开始了这样一个。人家叫桃花源似的，或者叫乌托邦似的，或者叫反乌托邦似的，这样一个荒诞的童话， 对， 爱情童话故事。 对，这团建本来是出去是搞团队建设是吧？ 哎， 就是凝聚力是吧？ 对。 后来一看，哎，到了岛上之后，哎，这个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 对对对，出现了各种这样的问题啊。那么这个说这一出好戏，现在的成绩还是不错的， 非常不错。我今天已经超过7亿了。 哦，已经超过7亿了。 我看看刚才数据啊， 哦、 一会儿为大家报告一个准确数据。 太快了，我这写稿的时候还是6天6.4亿，6天6.74亿。 来，给你报告一下啊，一出好戏上映6天之后，今天累计达到7亿4300万。 哎呦， 啊，这是排行第一的啊。 哎，把这个对面的这个爱情公墓不是。爱情公寓啊，彻底打败。 周一的时候，你猜我们怎么说这个话？ 嗯， 有一个文章标题特别有意思，叫。巨齿鲨来到了爱情公寓，这就是一出好戏。 是啊，其实说这一出好戏这名字呀，嗯，这个名字其实跟这个电影内容呢， 这个名字特业余，不是特临时， 哎， 特别临时，你不觉得吗？ 这个是这样的啊，首先说它这个来历吧，确实是一个比较临时的凑，不是凑合，就是临时的一个名字，因为我们知道立项的时候，你很多细节都没有，但是你总得有一个名字吧。对吧？ 啊，就是我们看到那个立项备案在 对 电影局那边立项备案的时候， 这是他们剧组人自己说的，就是立项的时候你总得有一名字，但是没有想，因为当时还很多东西都没有确定，也不知道哪个名字合适，干脆咱就先来一出好戏， 就先把名字挂上。 对，但是这东西你就是你叫时间长了你就有感情了，然后 这跟搭档一样 啊，是吧？我是赵亮，我是那谁，你叫什么名来着？ 对对，有的时候这个就他割舍不了了。哎，你再用别的名字来代替的时候，嗯，有可能他对那个老名字本来不行，他还记着。 这是据说是后来这个电影就是最终要确定名称的时候，啊，拿出来1000多个名字，从中挑。挑来挑去说还是一出好戏吧。 哦， 哎， 把四海资源都爆出来。 这个一个电影的名字呀，它有的时候真的好像有一种魔力似的，它就会，就是会象征着说这个电影它可能会取得票房。但是这个就是所谓的一种， 这是马后炮， 哎，娱乐化的一种说法。你比如说当年集结号，那票房都来集结了，是不是？那就特别特别的，是吧？私人定制，私人定制能有几个人啊？票房肯定差，是吧？ 富春山居图可以不是在春天。 哎，所以这咱们就是瞎娱乐着说啊。人说这个一出好戏这名字，人说真不错哈。你管它是什么戏呢？ 确实好戏嘛。 一出好戏，可能这个 我们一说好戏，一般的好说好戏连台， 哎， 是吧？ 对 啊，这个一出好戏这名字，它就有好彩头。 对，所以就是不明真相的观众啊。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呢，他也进去看着。 我跟 你不说一出好戏， 这么说啊，挨揍。 但是哎，有人就说一出好戏这名字不一定好，为什么呢？它里边有出戏这两个字，是吧？就是 一出戏，是这意思。把好的 爽了，就是这个有时候一好的没看见呢，啊，就光看见出戏。我看 这是揶揄讽刺，这是说到了很多人可能观影的时候有一种感受，是吧？ 我看电影的时候，我身边就有是，哎呀。哎呀， 又这样了！ 哎呀，我以为他牙疼呢，真的啊，确实有人觉得是出戏的啊。这个也就是今年2018电影辩论年是吧？电影辩论元年，你看从今年的这个邪不压正到西红柿首富，再到一出好戏，啊，往往都是这样，票房成绩非常好 啊， 但是呢，口碑是这个不是一边倒啊，各执一词啊。那今天呢，咱们互动话题有两个，第一个话题就是说，问问大伙儿，你们看没看一出好戏？您觉得这出好戏好在哪儿？是不是一出好戏？还是说您觉得这就是出戏？是吧？ 好， 哎，来看看您各位的观点， 看看是好戏的多还是出戏的多？ 出戏的多。哎，另外还有一个小的互动话题呢，就是说这个评价的是不是好戏啊？那有几个维度可以去比较啊。第一就是说，这是黄渤导演的处女作啊，在这个角度上呢，我觉得有一个感情分，也有一个叫什么呢？这个及格分是吧？还是整体的品质还是不错的。但是你要是跟呢，这个电影史上那些 比了是吧？ 哎，非常经典的就是基本上算同类型吧。咱是同类型可有几种类型可比较？ 荒岛类型、 荒岛求生类型的， 对 吧？很多这种是吧？也有这个就是叫所谓反乌托邦题材，《桃花源》是吧？这种是吧？理想社会这种，这个类型的啊，这个 末世题材， 对对， 末世题材， 对这种去比较的话，那么它还称不称得上是一出好戏？ 哦， 那么在这一类型的电影当中，您有没有特别喜欢的那部电影？也可以跟我们来 同类题材， 哎，分享交流一下。好，那到底一出好戏是什么样子啊？咱们没去看电影的听众，咱们可以听一听它的预告片。看过的朋友们呢，咱们也回想一下，来听听一出好戏的预告片。 成功者凭什么成功？他们拥有金钱、权力， 规矩是我定的，你们怎么跟我玩啊？ 和更多的机会。 我告诉你，什么值得走，那么走，在这什么都不好使。 世界毁灭了， 我们要活了， 我们得活着呀！ 成功的幸福感，或许也该轮到他了。在这个被海水和风暴围困的末日岛屿上，一切竟然从零开始。 那咱就把他戏 演下去，就这么好看，等待我们的结局只有死，坐等待毙。你们想永远在这戏吗？你们想见到光明吗？想吗？那就让我们齐心协力去寻找属于我们的新大陆。 寻找新大陆， 一年没找到，我们就去找十年。 不相信，我都不相信。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小张，来北京五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当一颗心搁浅人间，再不能回曾经的天际线，遥远是人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出好戏电影的预告片啊。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就是一出好戏的主题曲，叫做《当每颗星》。这一版本是黄渤跟阿信来共同演唱的。 这里边有黄渤的声音， 哎， 都知道黄渤唱歌是唱的比较上瘾， 哎， 到哪儿都唱。 这尤其春晚的爱去。 这说到这歌，你说黄渤唱歌这事儿，多说一句，因为我们在这电影里面也看到了一段非常熟悉的春晚上的黄渤的那个 嗨 啊，载歌载舞的那段， 对对对对 对, 对 啊， 所以这个呢，好像成为了黄渤的一个标志，因为他到哪儿都带着这段， 嗯， 好像带着这个戏上去，哎，他就有好戏。 这个说到这个一出好戏，他有一个就是创意的来源哈，就是其实这个很多人说 从哪来这故事是吧？ 啊，说黄渤导演呢。现在叫黄渤导演了哈，这黄导呢，在自己心中已经酝酿很长时间了。 哦，这两种说法是吧？ 哎， 其中一种说法是，有人说这个一出好戏，这本子是别人给他，后来他没要，后来他就拍了。这是不， 嗨， 说法，我只是说说法。但是大家有没有听到，在微博上最近有这说法 啊？ 就是可能会有纠纷。 对。 但是黄渤这边呢，是完全否认这件事情。 对， 他的朋友说，在零几年的时候就已经听他说这故事了。 那个是不够准确的啊，我这有一个比较准确的版本。你零几年呢？ 零几年这很重要是吧？ 这个2012是哪年上映的呢？啊， 2012应该就差不多那个年份吧， 差不多是吧？ 差不多的那个年份。 那么这个有这个说法，说黄渤看完2012之后，他有疑问， 就好莱坞那2012那大片儿， 对 啊， 就最后这个不是地球 末世题材吗？ 幸存者都登上诺亚方舟了吗？是吧？ 对对，哎，叫诺亚，就是方舟， 对， 方舟， 哎，方舟子啊，他们都成了方舟子。 您正经说啊， 就是方舟上比较有德行的人啊，方舟子啊，这个登上诺亚方舟之后呢，他说，各色人等、不同阶层、不同性别，就只能捐在那儿，是吧？就待在那儿，那这是一个相对密闭的空间啊，是吧？那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儿，啊？ 他是从人家故事的最后那个结尾的部分啊， 哎， 看到了其中可能会发生的 对 那个场景。 其实我觉得呢，这个要说这个创意呢，我觉得啊，这里边肯定他会看过，或者说他创作的时候，他一定会参考很多这个类似的这个题材，必须肯定是这样的。其中有一个大的情节都与一部美剧相似，就是迷失 啊，我知道你要说到这个 迷失 Lost 迷失呢，我是跟了两季之后我就 Lost 它了啊。 你也迷失了？ 我也迷失了，我就丢了。为什么呢？就是这第一季非常的精彩，它精彩就精彩在迷失它没有执着于，因为你知道它是一个剧嘛，它没有执着于说好我就在这个岛上大家怎么厮杀呀，怎么变化，它跟电影不一样。它好就好在什么呢？就是它把这些主角们这个群像啊，主角上岛之前上岛之后他做一个对比，然后他来展现这个人在极端处境下的这个人性， 怎么变化的， 怎么一个变化过程， 两面的东西， 包括展现这些人在，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啊，就是最逗的就是其中有一个胖家伙啊，就是胖胖的，他是一个什么人呢？他是一个就是自认为生活中是特别倒霉的人，扫把星啊，扫把星。这个在登这个飞机之前，就是这失事飞机之前，他是买彩票去了。哎，情节跟黄渤这很相似啊！哎，去买彩票去，买彩票之后，哇，中了啊！结果呢？哎， 那彩票的号码发现啊，跟这个飞机就是有重叠的部分，嗯、然后他就觉得是自己扫把星这个什么、嗯、 使得这个事情 对发生了、嗯。还有一个就是最相不能叫相似情节了，嗯、就是相似的一个设置是什么呢？嗯、迷失为什么很多人特别就是诟病他？就是他挖了一个大坑，最后不填嘛。他挖了一个什么坑呢？就是这些人在岛上啊，他们逐渐在这安定下来，等待救援之后呢，他们老是听到一个奇怪的声音。 嗯嗯， 这个声音时隐时现。 哎呀，我天，哎，今天找相似啊。 哎，但是迷失做的就是处理的不好。最后他们给了一个非常似是而非的解释啊，然后也是有很多的这个，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啊，还有咱网友有没有这个迷失的粉丝哈。我反正我看两集我就看不下去了，他这个东西老吊着你，然后他不往前推进啊。这些人也反正就老有这条线索了，找一找也找不着什么东西。 总能听的，但是就是。没有答案， 而且最后他并没有给你一个，咱不要说合理的解释，你得有戏剧发展吧？ 嗯、 啊，这没给、 嗯。 但是你看，一出好戏当中，他也有这个情节， 嗯、 而且他把这个你 这是重要情节， 对，也做成了一个悬疑，也做成一个就是大的一个戏剧环节哈。 对， 那么在这个里边，我觉得他处理的还算高明了，是吧？因为他跟自己的主体的情节连接，而且我觉得还真的就是 有用的线索。 最后的那一点，还是我觉得这当中还算比较好看的一个。 嗯，都是说嘛，前面可能有那个拖沓的部分，或者说啊，大家觉得有看的比较迷失的部分， 嗯， 到后面那个反转呢？还是更有意思一些，有这样的评价。而你刚才说2012的时候，我一直在等你这气口啊。2012那个情节，我觉得你提到说这部电影的时候，我立刻就想到了。哎呀，不对比不知道，你看那个他们那辆车，那个水陆两用那车， 嗯， 下去的时候像不像那方舟？湿湿的一下，特别像是方舟撞到了某一个，是吧？ 嗯， 那礁石或者大陆山顶啊，什么地方？ 对，嗯， 特别有意思。所以你今天不是一个找相似的节目，是吧？ 你。不要引开话题， 不是这样哈。好，我们还是回归正传啊。 其实这个一出好戏，它所讲的这种故事的类型， 嗯， 是特别容易出戏的，不是这个特别容易 成好戏的， 做出戏的。 哎，对、 啊，不是说让人看着出戏。 哎呦，我的天， 哎，这怎么到处都是埋伏啊？ 哎，你今天最好不说话。那你刚刚提到说他为什么这种题材容易出好戏啊？是因为你看它里面第一个说密闭的，或者说不能叫密闭了，叫与世隔绝的一个空间， 一个空间， 对吧？ 哎哎， 而且相对独立，没有办法有外界的干扰。 嗯， 这些人怎么能够表现出自己的另一面？ 对，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他这个戏里边最缺乏的一点，就是什么呢？这个很多的这个日本电影啊，他会往这个方面去考虑哈， 啊， 就是说 有些不能说的名字不说，啊， 不是，嗨，就是这个世界跟外部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嗯 啊，当然这里边他有了，但是呢，他做的就是做的并不巧妙。 嗯， 就是说当人们到了这个密闭空间，人们想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回家，这个是一个最正常的反应。 对，是。 那么当你发现你回不了家的时候， 嗯， 是一个什么样反应？ 嗯， 然后当你发现你们是幸存者， 嗯， 那个家已经没了， 嗯， 那大家是怎么样的一种态度呢？ 你觉得这里有缺失？ 我觉得这里边是很大的缺失。 嗯， 然后当你发现哦，其实外面的世界还存在的，就是说我们还是有机会回去的， 嗯， 那又是怎样的一个反转？ 就是心理变化。 这种命运感和他们情绪的反应， 嗯， 我觉得这个电影呢并没有做得很合理， 就是叫细节部分，啊，可能 对 就欠缺。 所以这种东西它是一种就是公众心理的把握，我觉得导演编剧在这方面缺乏一定的就是把握力啊。那么 毕竟是处女座， 对，嗯，所以就会让人觉得说好多东西就是真的有些出戏，就莫名其妙， 嗯， 啊， 嗯， 而且就是对于这个主角群像的塑造，我觉得你参考一下迷失就会发现他确实有很多呀很主要的人物，大概有那么四五个，但是 对 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主要人物， 对，很饱满。 对 这一点啊，其实我看电影的第一个这个反应就是， 嗯， 我说这个人物少一点可能更精， 是的， 多有时候难以控制，就是你对篇幅的控制，对吧？ 嗯， 你对他的精度的控制可能就会欠缺， 而且你会觉得说那些人怎么就是傻子吗？简直就是没有像他们一样的反应， 就这些人成了道具了，对吧？ 哎， 那么在这里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相似题材，那么做的好的有哪些，或者说我们看到的有哪些经典的，如果说只是说秘密空间的话，电锯惊魂我觉得都算是秘密空间， 嗯， 看人的反应，对吧？ 嗯， 我的生你的死， 嗯， 这是一个。然后我们再看，有很多电影里面其实反映的什么荒岛类型的， 嗯， 荒岛余生这是算是一个了啊，这是比较经典的， 嗯， 从鲁滨逊漂流记开始， 嗯嗯。 那么后来少年派里面有没有这种东西？ 是的， 有吧？少年派那艘船就是本身， 对。 然后再这样，加勒比海盗里面都有这样的反应。

规矩是我定的，你们怎么过玩啊？ 和更多的机会。 我告诉你，什么这个走那个走，在这什么都不好使。 世界毁灭了， 我们要活着， 我们得活着呀。成功。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四点有戏，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赵亮， 我是张帆。今天咱们来说说这一出好戏。 嗯， 刚才提到这个互动话题啊，说到了关于它的链接的部分。这一出好戏这样的类型、这样的题材，还有哪些好电影？很多朋友可能都有自己的想法。刚才我看到说移动迷宫的有了，也有一位说到了关于汤姆汉克斯的那部著名的《荒岛求生》。 嗯。这个《荒岛求生》这是一部经典电影，或者说它提供了一个电影的经典模式啊。在这个所谓的好莱坞这个剧本就是课上啊，这部电影也是一个 经典案例是吧？ 经典案例啊。那么最近的一个就是跟《荒岛求生》特别像的，或者说是用了同样一个模式的电影是什么呢？就是《火星救援》呐。哎，就是 啊， 马特·达蒙。 就是你看这两个跟我们说一出好戏这样的就是群戏不一样， 不一样。 他是一个人啊， 一个人 待在了荒岛上。 对， 那个火星也是一荒岛。 嗯， 那一个人跟这一群人被困之后啊，这个反应是极为不同的。 嗯， 首先求生这是肯定是相同的。 嗯， 第一个反应我得生存下去，第二个反应我就不一样了。 嗯， 这我生存下去你怎么办？ 哎， 是吧？你生存下去我怎么办？ 是， 所以资源的抢夺， 嗯， 一个人不存在这个问题。 嗯， 是吧？ 嗯，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那个。在一出好戏这里头，这个资源的抢夺它就分了好几个阶段。 嗯嗯嗯， 有人不是分析过吗？说是这个王宝强代表的是第一个阶段，叫原始社会、 啊、是、 哎、这大船上这个于和伟代表的是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啊、接下来再到这个谁啊、哎、再到这个、哎、这个黄渤自己来的时候啊， 嗯， 这个马进来的时候， 嗯， 他说是理想化了， 嗯， 这叫乌托邦， 乌托邦， 乌托邦 啊。 但是三个啊其实都不成功， 哎、 你看到好像是一个比一个成功， 哎， 但是这个资源到最后怎么分配，这人怎么活下去，怎么能够把这社会秩序维持下去、 嗯、 到最后你看黄渤那个也有不成功的地方， 也有不成功的地方。对，人家说了这个叫朋克金属范的成人一员啊，是这么说的啊。 哎呀，这个得想一下，这词儿组合起来得想一下。 对对 对啊，这个黄渤他自己说呢，他说当新导演啊，有特别多期待，总是特别贪心，想在电影里讲述的内容太多。他说，但是呢，影片总体还是想就是欢乐的这种感觉，进行了喜剧处理。 所以这个就有点像我们有一位朋友留言啊，孟泽在留言的当中是这么说，他说个人觉得一般了， 嗯， 想展现人性的复杂与贪婪， 嗯， 然而失败， 嗯， 那这是一种观点啊， 对。这个不过黄渤说了，他说呢，如果是尤其是结尾处理的更暗黑更极致的话， 嗯， 那么说从导演角度来讲这样更过瘾，但是他不想把就是那种哎比较暗黑的东西展现在观众面前。他说这个所以说主题，我的主题没有太深，不想太个性，也不想太个体化啊，这是他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导演的选择问题啊。然后黄渤说呢，他说在当导演之初，管虎曾经给他这个拍摄电影的三个秘籍啊，跟诸葛亮一样、 啊、锦囊啊， 三条锦囊妙计，打开一看，一人物，二人物，三人物，就不是你就不知道以为他 比诸葛亮黑多了， 不是不知道以为他那个什么呢，有点口吃呢。他说在这部影片当中，他进行了群像展示，确实我们看到，如果你每个人拎出来，你觉得啊，我觉得除了舒淇这个人物有点弱， 雷同 是吧？ 我上次这么讲，我说他跟其他几部他的电影当中的人物雷同， 就是说你现在你能够想出来的王宝强、于和伟，包括张艺兴，他们这个人物的形象是很清晰的。咱不是说他长什么样，那这里面最好看就是舒淇吧，是吧？从头到尾颜值担当、性感担当就是他。但是你想想这个人物的动作，你会觉得他很模糊，你也不知道，你就是现在你就知道，那个马进为什么喜欢这个姑娘，那就是因为她好看， 嗯， 是吧？哎，那后来他为什么这姑娘不相信他呢？也没有讲清楚啊。为什么后来又相信他了呢？也不知道，是吧？所以就是 这个人物其实是最单薄的啊。那么其他人物你觉得哎还是哎你说用力过猛也好还是怎么样好，导演去塑造他，你知道他的用意所在啊。但是黄渤也说了，他说这个群戏真不好把握，这些演员对角色的把控力很棒。最后黄渤说了，说这个是这样的，说导演啊耗费的时间精力太多了，我那个还是当演员好了。你看一出好戏和谁同时拍摄的，跟大鹏的缝纫机乐队，说人家拍完上映下线了、 那个时候就开始拍了、 我的还没上、完了王宝强拍完一出好戏又去拍唐人街探案二了，人家是拍完上映下线了我这个还没上啊，就比人家晚了八个多月才上。他说我 确实还是打磨的还是时间长、 对，他说我想老老实实当个演员啊。我反而觉得呢，黄渤还是得继续拍，因为呢这个里边我们看到他是宁缺毋滥，宁愿慢也要出一个自己觉得是一出好戏的这个好戏。 这么说吧，他有想法、有想法、实现的这个到底能不能第一次就那么完美 啊，这个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你这么就给打分吧，你咱们这个在说别的电影之前，你先给打个分。你觉得 这部电影打分 啊，你给打个分。就是黄渤导演， 你这不是把我放在炉子上烤吗？ 对呀、你终于正确的理解一次我的用意了啊！ 那你能不能换个面烤呢？ 那我先来答 啊，这样吧，我其实在从电影院出来的时候就跟这个我们家属啊、一起打了分啊，他好像我没记错的话打的是7点多分七点多分，我 是吧？ 不记得准确分了，我大概最多7分吧，6点多分，6.7、6.8 哦，这样 差不多了啊。 好， 最高分了， 我给打8分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周黎明老师打的8分哎，人家周老师都说了，这部影片的那个，虽然有些不足吧，有些叙事的节奏把握略欠缺，对人物塑造显脸谱化，没有深究人物内心，其他的都特别好。 这话你听着有意思啊，特别值得琢磨。 哎，是是是啊， 我们看看朋友们怎么打分啊。虽然没有看到具体的分值，我们没有问大家打分这事儿嘛。问到的是您觉得它是好戏还是出戏啊？小齐说了，我选择出戏。他说这部片子、比较大的问题就是有点主题先行。你听人家这分析啊，说了为了区隔人类社会发展几个阶段，而把角色过度化的符号化和功能化，导致人物性格出现严重的缺失和不合理。整个故事自然也就显得难以令人信服。虽然黄渤很用心的想给观众讲一个很大很深又 有娱乐性的故事，但讲故事能力有待提高。 好，谢谢小齐老师的批评啊。 这确实说的挺好 的。对对，小齐一直是这个非常专业的影评人的这个角度 路子、 对对对，确实啊。那么说到这个荒岛求生了，这个糊涂旁观者也说火星救援应该算啊。今天我还找了这个荒岛求生的这个就是。 你说汤姆汉克斯那个。 汤姆汉克斯那个。我找了半天呢。 就是联邦快递那个。 哎，没找到这个联邦快递啊。但我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动画片儿。他也叫《鲁滨逊漂流记》， 那是原来那个剧本是吧？《鲁滨逊漂流记》那个故事是吧？ 不是啊，他讲的是另外一个故事啊，就是鲁滨逊那个到了这个，就是他得救了嘛，对吧？这被一个海盗船长给救了啊，偶尔经过这个岛子把他给救了。救了之后呢，他就给讲说我在这个岛上是发生什么事儿啊？他就其实是讲的这个前传啊，讲了这么一段故事。有意思的是这里边呢，就是他船上带的一些动物、都给拟人化了啊。其中呢，给大家听这么一段，这是两只猫啊。船上的两只猫，这两只猫呢就想偷这个，这也是恶猫啊，想偷这个船上的鸡翅啊，想吃这老母鸡。这两只猫特别逗，你听这两只猫的名字，有人注意听啊，就知道这个电影特别的娱乐化。来，咱们先来听听这个片段。 我们都是自愿出海的，是不是，安斯利？我发誓，我是不会后悔的。 去给我找点吃的。 好的，亲爱的，我不会让你失望的。哎，都听好了，哪只小鸡有福气成为我的小点心呢？来吧，来嘛，不用害羞，小胖墩儿。 你到上边来干什么？谁借你的胆子？ 我就是来看看我的肌肉。是我的朋友，是不是新鲜？不对，是不是暖和，舒适？等一下，别 你们这两只猫不许上来，离我们的鸡远点儿。你也是，不许上来。 你记住，刀森，不管怎样，总有一天我会让那条狗和它的人类付出代价。 我举双爪同意梅梅，他们会付出代价的。咱们要收他们多少钱？ 谅他们以后也不敢再来抢我们的鸡了。还有鸡蛋。 哦，不，又来了。 坚持住，小子。看来是要有一场大的暴风雨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说到这么复杂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揭示什么人类的人性的贪婪啊，这个啊，分工协作还是争夺资源啊，你给我们听一个这个动画片里的东西，可是别有深意是吧？哎， 这两只猫，一个叫抖森，一个叫梅梅。 真的？ 对呀、啊，爹刚才说， 这是那个时期的作品的吗？ 一个是汤姆希德勒斯顿啊，一个是泰勒斯威夫特啊，特别好玩啊， 动画片里人物的名字、就是、 对对对啊，极其有意思啊。那么这个、 也算是就是荒岛类型的， 对 对吧？ 啊，这个挺有意思。今天是一次偶遇啊，看到这个动画片，他把这个东西呢，其实他是把这个很困难的东西，他一种这个娱乐化的解读啊。 你刚才说的拟人的东西，我就突然想到，你看《少年派》里面。它基本上都是后来解读，大家的翻来覆去解读的时候，就是拟人的东西嘛，每一样东西它可能代表着什么。 嗯， 其实它很有可能，它后面还更复杂、更恐怖。 嗯、 所以有人在星期一，我记得留言的时候就说到，说一出好戏，这个第一次看的时候觉得，哎，这是一个叫娱乐的啊、 嗯、 喜剧片。这样子看到网友们的解读之后，发现哇，原来是个惊悚片。 嗯， 再往后看，哇，越来越深刻。 嗯， 随风飘走的云说。在平台上的这个说法是这样的，他说荒岛求生类电影，看看梅尔吉布森的启示， 嗯， 死囚大逃杀，克里斯蒂安贝尔的重见天日，还有汤姆汉克斯的荒岛余生、 嗯、 还有艾德加赖斯巴勒斯的小说改编的被时间遗忘的土地，都挺不错的、嗯、尤其是他后面提到的被时间遗忘的土地和荒岛余生都非常爱看。 嗯，风华正喵说，这么类比的话，有一部电影雪国列车， 哎呦， 算不算另类荒岛、 嗯、 特别好，这部电影真的非常的棒、 嗯、 啊，而且我觉得这样的电影它拍的好是什么呢，虽然说它会这个给你设定成那样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场景， 嗯， 但是其实我们能够有一种共鸣，就是我们其实都知道他在讲什么，都是在讲人呢、啊 嗯、 都是在讲人性，对吧？而且你真的你不会去出戏的，只要他的这个就是他的这个人们的这个正常的情绪的反应做的是到位的，是正确的， 嗯， 那么你就会跟着他去入戏啊、 嗯、就是哪怕他这个设计再荒诞，这回不是有人就探讨的说这部艺术好戏就是荒诞的剧情吗、 嗯、 那荒诞剧情当中他有他自己的自洽的部分啊， 嗯， 嗯， 那么我说到这个密闭空间，说到刚才你说类比荒岛类型啊，另类荒岛、 嗯、 那你说从雪国列车，我再说另外一个列车，你应该前年还是去年看那个就是韩国那片儿， 嗯， 丧尸那个 啊、 哦、那算不算呢？ 对， 对， 对， 对 吧，那也是在一个密闭空间当中，你也无法逃脱啊、在、 嗯、 其实整个人类社会当时就已经被变成一座荒岛嘛。 嗯嗯嗯，对。那么这个电影其实它的整体的结构是比较优秀的，但是有影评说呢，你的结构好不等于是你的故事好。 嗯， 就是说一个荒诞的设定之下，精准可信的你要呈现出一个虚构的社会当中的众生相，最重要的就是要让观众相信，让大家产生一种代入感，所以这个就要求创作者呢去特别对于细节的这种考虑要特别的周全和到位、 嗯、 刚才我跟张凡说呢，我说其实这个它以电影的方向呈现出来啊，它是一种特别不讨好的一种情况， 可能有舞台化的， 对，如果你是在这个话剧舞台上，因为你舞台是更能够它是更能够隐藏很多东西的，你只需要表现你想表现的东西，对吧？甚至它可以稍微意识流一点，那个逻辑没有那么清晰。 你知道舞台剧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因为你跟它在同一个空间里面， 对， 同一个时空里面， 是的。 那你在电影银幕上看的时候，它是不同的。 电影呢，就是它每一个细节它都是被放大的， 对对 啊，它是因为它给你的是要求，它是很真实的啊，它不是一种写意的展现。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种类型的，还有它这个讲故事的方式啊，它强调的这些